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十四回，请庄客马融交手，欲相亲蒋中谈心。却说狄公在陆家行内等吴小官去请赵客人前来，不多一会，马融已看见前日在路上推车的那个大汉一同进门，当时不敢鲁莽，望着狄公丢个眼色。狄公会意，便将那人一望，只见他身长一丈，生来黑漆面庞，两道浓眉，一双虎眼，竹穿薄底靴儿，身穿短襟窄袖，无色小袄，溜裆插裤，那种神气倒像绿林中朋友。狄公上下打量一番，暗暗想到，此人明是个匪头，哪里是什么贩丝的客人，而且这湖的人形皆是气格温柔，衣衫齐整，你看他这种行为神情，明是咱们北方气概，且等他一等，看他如何。只见陆长波见他进来，当时起身来笑道，常言买鸡找不到卖鸡人，你客人投在小行，恨不得立刻将货拖去，得了私价好回贵处一向要卖，无这项售户，今日有人来买，你又打牌去了。这位梁客人是北京威仪段庄上的，往年接到你们贵处做庄，今因半途抱病，听说小行有货，故此在这里收买，所有存下的货物皆一齐要买，但不过要价码克己，小行怕买卖不成，疑惑我等中间作梗，因此将你请来，面对开盘我们单取行用便了。那人听了陆长波这番话，转眼将狄公上下望了一回，坐下笑道，我的货卖是要卖，怕的这客人有点欺人，我即便肯卖于他，他也未必真买。陆长波见他这番话说得诧异，忙道，赵客人你休要取笑，难道我骗你不成？人家很远的路程来投小行，而且威仪这段号牌子谁人不知，莫说你这点私，即便加几倍他也能受，你何以反说他欺人，倒是你其祸可居了。狄公见了这大汉说了这两句话，心下反吃了一惊，说道，此人眼力何以如此厉害，又未与他同在一处，何以知我不是客商，莫非他看出什么破绽，如果为他识破，这人本事就可想了，虽有马融在此，也未必能将他获住。当时还故事周旋，起身做了揖，说，赵客人请了。大汉见他起身，也忙还了一揖道，大人请坐，小人建业来迟，望请恕罪。这一句更令狄公吃惊不小，分明是他知道自己的位分，复又做作惊异道，尊兄何出此言，咱们皆是贸易中人，为何如此称呼，莫非有意外见吗，还不识尊兄台谱何名，排行几位。大汉道，在下姓赵，名万全，自幼兄弟三人，第三序齿，不知大人来此何干，有事但说不妨，若这样露头藏尾，恕非英雄本色，俺虽是贸易中人，南北省份也走过许多码头，做过几件惊人出色的事件，今日为朋友所托到此买卖，不期遇尊公，究竟尊姓何名，现官居何职，俺这两眼相法从来百步失一，尊公后福方长，正是国家栋梁，现在莫非做哪里县城吗？狄公被他这番话说得哑口无言，反而深愧不是，停了半晌，乃道， 赵兄，你我是为买卖起见，又不同你谈相，何故说出这派话来？你既知我来历，应该倾心吐胆，道出真言，完结你的案件。难道你说了这派大话，便将俺哄吓不成？说着，望马荣丢了个眼色，起身站在陆长波背后。马荣到了此时，也由不得再不动手，当即跳出门外，高声喊道：狗强盗，做了案件，想往哪里逃走？今日俺家太爷亲来捉如，应该束手就缚，归案训办。可知那高家洼的事，不容你逃遁了。说着，两手摆了架落，将门挡住，专等他出来动手。陆长波看见言语不对，忽然动起手来，如同做梦一般，不知是素来有仇，也不知无故起兴，摸不着头脑，只呆呆地在那里呼喊说：你们可不要动气，生意场中以和平为贵，何以还未交易就说出这尴尬话来？莫非平时有难过吗？还未说完，见大汉先去短袄，露出紧身小衣，袖头高卷，伸开两手，一个箭步涌出门外，向马荣骂道：你这厮也不打听打听，来至太岁头上动土，俺立志要除尽这般贪官污吏，垄断奸商，你竟敢来寻死？不要走，送你到老家去。只见左手一抬，用个猛虎擒羊的架落，对定马荣胸口一拳打来。狄公见了这样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深恐马荣招架不住。只见他将身向左边一偏，用了个调虎下山的形式，右手伸出两指，在大汉手寸上面一按，往下一沉，果然赵万全将手一缩回，不敢前去。原来马荣也是会手，这一下撞在他雪道上面，因此全绑酥麻，不能再进。马荣见他中了一下，还不就此进步，顿时调转身子，起势在他肋下一拳打去。赵万全见他手足灵便，就不敢轻视，一手护定周身，一手向前袭他的手掌。马荣哪里容他得手，随即改了个鹏鸟展翅的格式，将身一纵，用有一二尺的高下，提起左足欲想踢他的左眼，谁知道一来正中赵万全之际，但见他往下一蹬，两手高起，说声下来吧，早将马荣的腿兜住，但听咕咚一声摔在地下。狄公这一惊不小，深恐他就此逃走，里面陆长波也吓得面面相觑，唯恐打杀人命，赶着出来喊道：赵三爷，你是我家老主顾客人，向来未曾鲁莽，何以今日一言不合就动手动脚起来？设若有个险错，小行担受不起，有话进来好说。众人正闹之间，街坊上面早已围着许多人来，言三语四在那里乱说。忽然人丛里面有一个二三十岁的汉子，身材高大，虎背熊腰，见马荣落在地下，赶着分开众人，高声喊道：赵三爷不要胡乱，都是家里人。随即到了马荣面前叫道：马二哥，你几时来此？为何与我们兄弟斗气？这几年未曾见面，令咱家享了好苦，听说你洗手不干那事了，怎么会到这里来？说着即将马荣扶起。马荣将他一望，心中好不欢喜，说道：大哥你也在此，俺们这里在谈，千万莫放这厮走了，他乃人命要犯。说着那人果将赵万全邀入行内，招呼闲人散开，然后向马荣说道：这是我自幼的朋友，虽是生意中人，与俺们很有来往，二哥何故与他交手？现在何处安身？且将别后之事说来，谁人不是，俺与你俩赔礼。原来此人也是绿林中朋友，与马荣一师传授，姓蒋名忠， 虽然落身为道，却也很有义气，此时已经去邪改正，在这个土寨当个地甲。赵万全本是山东沂水县人士，因幼父母双亡，跟蒋中的父亲学了一身本领，所有医卜星象渐渐皆精。到了18岁时，见本乡无可依靠亲戚，本家皆已亡过，因想湖州有个姑母很有钱财，因而将家产变去做了盘缠，到湖州探亲。他姑母见他如此手段，就收他在家中过了数月，然后建置私行里面学了这项生意。后来日渐长大，那年回家祭祖，仿制这双土寨是南北的通衢，可以在此买卖，他就回到湖州向姑母说明，凑了几千银本，每年春夏之交由湖州贩丝来卖。却指蒋中洗手在曲阜县上卯，为了这寨内的地甲，彼此聚在一处，更觉得十分亲热。今日赵万全正在他家摸牌，忽然吴小官去喊他做生意，去了好久不见回来，蒋中因此前来探望，不意却与马荣交手。此时马荣见他问别后之事，连忙说道：大哥有所不知，自从你我在山东王家寨作案之后，小弟东奔西走，受了许多辛苦。后来一人思想，人生在世不过百年，转眼之间就成了废物。若不在中年做出一番事业，落个好名，岂不枉为人世？而且这绿林之事，皆是丧心害理的钱，今日得手，不过数日之内，依然两手空空，徒然杀人害命，造下无穷的罪孽。到了恶贯满盈的时节，自己也免不得一刀之苦，所以一心不干。却好这年在昌平界内遇见这位狄大人做了县令，真是一清如水，一明似镜，因而与乔二哥投在他麾下做个掌随。数年以来也办了许多案件，只因前日高家洼出了命案，甚是稀奇，直至前日始寻出一点行影，故而到此寻拿。说着就将孔万德客店如何起案，如何相验，如何换了诗的缘由说了一遍，然后又指狄公道：这就是俺县主太爷，姓狄名仁杰，你们这里也是临近地方，昌平县官声应该听见。蒋中听了这番话，调转头来望着狄公纳头便拜，说道：小人迎接来迟，求大人恕罪。狄公忙扶起说道：刚才的事马荣已经说明，还望壮士将这人犯叫本县带回训办。蒋中还未开口，赵万全忙道：这是小人受人之愚了，此案实非小人所干，若有见尾之处，万死不辞，且待小人禀明，大人便可明白了。方才马二哥说那凶手姓邵，是四川人士，小人乃是姓赵，本省人士，这一见就不相合，但是这人现在何处，叫什么名号，小人却甚清楚，大人在此且住一宵，明日前去定可激获。狄公听了此言，不知如何办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14回完。